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07集，云雨。沈泽川眼里寒波， 那什么叫活色生香呢？ 百闻不如一见，赶明儿跟我试试不就知道了。 小齿也试探着沈泽川的温度，沈泽川被摸得轻轻喘息，两个人皆久未舒缓，又逢劫后余生，才缓过的劲儿都压在小腹，这会儿又抱又揉，硬是把那点苗头给燃起来了。小齿也低声喟叹， 清心寡欲沈泽川，我怎么不认得是哪个？ 那是沈泽川，你叫的是沈兰珠，你要哪个？ 我两个都要。 萧迟也把沈泽川捞起来，再把他侧过去，从后边压下去。 你给不给？ 沈泽川半张脸埋在了被褥里，只喘息不说话。小齿也咬他，他耳朵敏感，被舔咬得喘息一滞，眼角的绯红浮起来。 陈阳烧了水，天亮前让你洗。兰州， 小齿也顶着沈泽川，拿鼻音唤着。这床是临时搭出来应急用的东西，又小又窄，挤着两个人很吃力。小齿也这次没敢冲，缓慢侧入。屋外的禁卫个个都是耳朵灵敏的人，沈泽川没出声，在那深入浅出里拽着长衣，觉得自己要融化了。两个人喘息微乱，都怕对方喊出声，便交着颈吻在一起。床轻晃，萧迟也攒起来的劲儿生猛，不能撞，就只能磨。萧迟也在亲吻里低声说， 再叫 侧。 小齿也就笑，用了点力， 侧安。侧安什么意思？ 沈泽川吃不消，不敢再接话。小齿也的手指抵进他口中，搅弄了片刻，从后把他抱紧，深的沈泽川险些哼出声。一场云雨，大汗淋漓。小齿也顾念着沈泽川才醒，只做了一回。地方不好，时候也不好，沈泽川的潮红半晌没退，擦拭时连手指也不想动。梁翠山看着天色差不多了，把这几日的册子整理妥当，准备见沈泽川的时候禀报。他绕到地方，见葛青青在周雨棚下面吃茶，打了招呼，问：“ 镇抚大人今日好些了吗？卑职理清了账目，特来汇报详情。” 葛青青没说话。陈阳下来，说：“ 镇抚大人大病初愈，疫病才去，大人也忧心染给各位，今日不见客。这账若是方便，我替大人稍后送进去。” 梁翠山受了沈泽川的命令记账，不敢马虎，只说。 大人无事就好，今日不便，卑职明日再请见。 陈阳颔首，梁翠山便告辞。他临行前见那屋子周围没别人，便知道是清过场，有禁卫看顾。锦衣卫办差，沈泽川又是皇上钦点，他也不敢多看多问，匆匆去了。萧迟也打帘出来，换了身干净衣袍，蹬着双半旧的靴子，手里提的还是沈泽川的象牙扇。 报账的吗？ 我叫他明日再来。 陈阳说道。萧迟也走下街，他清爽了，前几日在没劲的力气也就散了。 老虎的烧退了吗？ 退了，人也精神了，今早吃了好些东西，想给主子请安，我也叫他明日再来。 我去见他。 萧迟也掂量着扇子， 街上的水都退了，天也晴了，昭罪寺待不了两日，宫内就该有消息出来。西红轩呢？ 醒了，但是八大营的人看得紧，不让别人进。 不着急，皇上也该醒了，西红轩跑不了这遭，督察院就等着参他呢。 小池也似笑非笑，关沟疏通了，疫病也没发起来，事情都办得漂亮，上边人没遭罪，那是他们在底下滚爬的功劳，该讨账。他萧策案现在睡饱了吃香了，有的是精神跟人耗。陈阳立在边上，小池也忽然问， 上回让你去办的耳坠子他们打好了吗？过几日回府，我顺路去拿。 我嘱咐他们尽快做，这会儿也该好了，但是哪有主子自个儿去的道理啊，我跑一趟就是了。 这东西我得亲自拿。 萧池也把手里的象牙扇扔给他， 走去看看谭台虎。 李建恒昏迷数日，噩梦小乱，嘴里念着胡话，谁也听不清。慕如守在床榻边沿，给他喂药擦身，凡事都亲力亲为。太后今日不做凤辇，趁着天气好，带着花三在院子里透气。她说， 穆嫔还守在皇上跟前。 刘香姑姑扶着太后， 哎，寸步不离呢。 她做到这个份上，皇上对她的六分情也能变作十分。 太后对花香一说， 患难与共，这份情谊可就重了。 穆嫔看着娇小，但也是个有胆色的。 花香一亦步亦趋， 这话说得好，我昨日听太医讲，皇上已无大碍，差不多该醒了。待皇上醒了，穆嫔就该出头了。哀家看他先前被言官骂得不成样子，如今就是海良仪也要窥探她是个好女子，这要是个胆小的人，哪敢冒险。 花香一莞尔，从刘香手里接过青花瓷碗，往新化的壶里投鱼饵。 没有点胆子哪做得了皇上的心头号，潘如贵那会儿他就很吃进退。 太后看到壶里的锦鲤争相食饵， 这疫病发得蹊跷，原本能办个穆嫔，按照蛊惑圣听的名义打发了他，可他聪明，知道挨着皇上就是免死金牌，这么一照顾，后续遭罪的就只有西红轩，先前打压萧池也，世家也折损了魏怀星，那傅林业也被贬斥了，说到底谁也没占着好处。眼下禁军办了疏通关沟这样的急差，萧池也必须得赏， 西红轩也该罚。神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姑母，我看他因为调入户部考公司一事得意忘形，这祸事轮到他头上不是巧合，他若是足够谨慎，哪会给人暗算的机会，如今被人当成了石头送给他萧二彩，罚他也是该的。再者，我打听启东事宜时，听说年前大雪，李北世子给了中伯慈州40000两的赈济银两，这一次萧二能把户部说通，也有这40000两的功劳。别的不说，慈州因此跟李北成了患难交，往后朝廷再派布政使去管理中伯六州，也得顾念几分李北的面子。 此番最受益的便是萧池也，说是他防的疫病也不是不可能。 太后指尖搓碎了饵料撒进壶里， 穆嫔身体这样好，怎么还没有皇嗣的消息？打发不掉他，便只能拿捏住他。他有了孩子，哀家也不必再愁日后。 李氏子嗣实际上并不少，但光成帝时东宫自刎，下边的皇子亲王死的死，废的废，只剩个贤德帝和李建恒。贤德帝在位8年，因为身体不好，只有魏嫔怀了孩子。可国丧那几日，魏嫔也叫人没声没息地投了井，便真的只有个李建恒了。李建恒登基后，宫里的妃嫔也迟迟没有怀孕的消息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